《圣咏集》第100篇。普世大地，请向上主欢呼，要兴高采烈地侍奉上主。走到上主面前，应该欢呼，你们应该明认亚威就是天主，他造成了我们，我们非他莫属，是他的人民，是他牧场的羊队，高唱感恩歌，迈向他的大门，吟咏赞美诗，进入他的宫廷，向他致谢，并赞美他的圣名。因为上主良善宽仁，他的慈爱直到永恒，他的忠信世世长存。